打虎英雄。高高山上有个大山洞，大山洞里住着一只大老虎。大老虎常常下山来，见到羊就吃羊，见到猪就吃猪，见到小孩子就把小孩子叼了去。老百姓又恨又怕。后来他们听说700里路外有一位打虎英雄，马上派了人去请他来。打虎英雄请来了，大家一看呆住了。他们原来想，打虎英雄嘛，一定是大个子，腿粗，胳膊粗，拳头像个大铁锤。可是来的是个干瘪老头，还带了个小孙子，大家泄了气。可也没办法，就说，老爷子，您走了几天路，辛苦了，先休息几天再说吧。哪里知道，这位老英雄说，老虎一天不死，百姓就多受一天苦，我这就上山打老虎去。老英雄不是带了个小孙子吗？大家对小孙子说，你爷爷上山打老虎去，你好好在村子里玩吧。哪里知道，这孩子说，我不是来玩的，是跟爷爷来打老虎的。大家拿花生呀，瓜子呀，糖果呀，一个劲儿地哄他，可是他一个劲儿地摇头。老英雄说，我打老虎真少不了这个小不点儿的，让他跟了去。村子里派了十几个年纪轻胆子大的人给带路，他们来到山脚下就不敢再往前走了。老英雄说，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抬老虎吧。说完话就带了小孙子进山去。老英雄来到山里，看见老虎的脚印，就沿着一路的脚印找到了那个大山洞。小孙子可真机灵，朝着洞口咩咩咩咩学羊叫，叫了两声，回头就爬到一棵大树上去。那位老英雄抽出一把闪闪亮的大刀，往肩膀上一扛，刀尖儿直朝着天。大老虎听见羊叫的声音，心里真高兴，我正饿着呢，这头羊自己上门来了。他摇头摆尾地走出洞来，东瞧瞧，西望望，咦，没有羊啊，只有个老头。大老虎心里想，这老头太瘦了，不过我饿了，马马虎虎吃了他吧。他把身子一蹲，啊呜一声大吼，就朝老英雄扑了过来。老英雄正等着大老虎扑过来呢，他把脑袋往下一低，把大刀往上一抬，大老虎从他的头顶扑了过去，撕拉一声，那刀尖把大老虎的肚子划破了，老虎在地上打了个滚儿，死了。山脚下那十几个人听到山里老虎吼叫，都替老英雄和小孙子担心。他们等了一会儿，看见小孙子出山来了，心里就更急了，不好了，老头一定让大老虎吃了。等小孙子走近了再一看，他脸上笑嘻嘻的，哪有爷爷让老虎吃了还笑的呀。小孙子边走边嚷，快带上扁担绳子进山抬老虎去。这些人跟着小孙子进山去一看， 那只害人的大老虎呀，肚子开了膛了，就高高兴兴地把它抬回来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